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0年3月4日星期三，因为我去咗远征名古屋，所以迟咗两日先录节目。 绝对唔系因为我去咗打小圆，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你就八月上咯，系咪今次做非法居留者啊？ 哦，唔系，我系讲佢八千个嗰边啱啱3月2日出新机啊嘛。啊，唔紧要啦，总之 我仲要你非法滞留喺日本嘅人，我唔讲住， 正经啦。 我今日礼拜好多新闻啊，多到我有啲惊惊地啊。 嗯， 先讲一单附文先，咁就京都动画嘅社长八田英明就去世，咁京亚尼就即系喺佢最后嗰几年就经历咗最多风雨啦，京亚尼又出咗岩上事件，即系物理，跟住又一大堆古灵精怪嘢， 嗯，即系冇佢咧就冇京都动画呢个喺日本动画都算系一个异类嚟嘅，老老实实。佢异类又唔止系佢讲佢嘅制作嘅水准啊，嗰啲嘢，嗰啲的确系同其他公司有啲唔同嘅，但系最主要系佢个制度啊，日本嗰啲动画制度啊，嗰啲平成系公算嗰啲嘢啦，喺京都动画入边唔存在嘅，即系日本系少数嘅例外嚟嘅呢方面，佢大部分都系写合约制写约嚟嘅，唔系嗰啲按件计嗰啲平成系公算嚟。呢、这个整个日本业界净系得 PA Works 抄一半嘅啫，其他都影响唔到其他嘅。 好啦，咁始终你一样嘢就系喺呢个所谓嘅大量生产年代，你唔用呢个黑心企业嘅做法嘅话，你好难挨落去嘅。 咁咪就系佢有一个异类咯，即系咁样啦。 咁佢嘅即系佢简单就系佢当政嘅作品就咩 Air 啦、凉宫春日啦、Lucky Star 啦、K-On 嗰啲嗰批啦，其实。 我唔记得我哋有冇专题专讲京亚尼，如果有嘅就睇下听啦，如果冇嘅我哋筹划下啦吓。 就佢唔系讲嘅嘢，不过 OK 啦，咁就真系 题目太大，搞我哋老咗死，好难唔知道边度讲起。 咁就76岁，话老又唔算好老嘅，反正有 啱啱好系日本嘅平均男性平均年龄咯。 咁啊，岸田文雄100岁啦，今年已经。 妖你讲呢啲特例嘅真系。 喂，好啦，咁就叫祝佢安息啦。嗱，咁讲下啲新作先。首先就系、是、我谂包括空之英秋作都一个叫做垂德嗰种嚟嘅，就系、是、空之英秋出道作。叫达德里拉安在 Netflix 动画化， 搞到冇嘢好玩啊！真系你真系咁缺题材， 系即系星大佬。虽然话星星嘅银魂又翻炒又翻炒，都喺日本都收得，但系都唔使翻炒佢一套出道作啊嘛。 我觉得仲有个可能性就系 Netflix 啊，想喺日本个业界个好稳定个体喺入边啊，去搵地方入。揾位入啊！呢、这个阵间可以再讲多少少，因为 Netflix 就好想去入日本个市场动画市场，但系一路都又唔系话入唔到，但系就喺边缘位度咯。 佢好落嗱，最新 Netflix 喺打日本，即系始终咧喺全世界都叫咩攻城略地嘅情况下，日本佢系几笑到几辛苦嘅，辛苦到咩程度？就系、是、花大钱买咗 WBC 啊，即系世界棒球大赛啊。 嗯 然后在日本搞什么呢？这个月你如果你为了看WBC 大赛的话，你申请半价独家播放半价、哦、Netflix 还是、哦、Netflix 那些签约是不会说一夜签两年那种那批东西的、哦、卖大包、哦、Netflix 已经便宜， Netflix 不是怪，在日本来说它是属于偏贵的批的，因为900多元在转入平台里面日本属于贵的批的。 调翻转讲啦，你捞签英超嗰阵时啊，要特别附加费，你睇下两者嘅差距，你就知啦。 诶、hey, ，今日依个礼拜啊，成班捞嘅用户鬼晒咁嘈啊！我屌你老母啊！我同你签咗两，我老客户收要888元，佢签两年我388元。不如唔讲佢啦，成日灰因为呢个唔系我嘅领域嘅嘢，咁讲翻先啦。咁咧。Netflix 咧，佢已经好耐咁喺攻打本，其中嗱，除咗棒球依咁嘅转播之外咧，动画都会之前我讲过啦，佢同 Marvel 合作啦，咁样好多系出嘅。咁呢度都其中一套， 即系一嚟就系 Netflix 佢中意高冷片嘅作品，但有时都唔一定系佢真系好中意，所以先做嘅。问题就系你啲热门作品唔轮到你去做噶嘛，啲会赚钱嘅作品都唔会轮到你去搞啊嘛。咁佢要咪要谂办法搵啲点讲啊？边皮位啊，揾啲地方切入点去切入去咯。咁一个当红都算当红啦嘅漫画家嘅 冷门作，咁咪其中一个切入点咯。咁点都叫有啲人听过下啦，啊，即系嗱，唔系真系贬低佢啊，但系佢真系只有呢啲路可以拣咯。你正路行唔喐嘅，你正面攻城略地做唔到，你咪要出奇谋咯。咁如果一炮红咗啊，咁佢咁咪搞得掂咯。即系真系只能咁样咯，咁咪只能讲。 即系依叫做，唉，祝佢好运啦。因为太 我又乐见其成嘅，即系多叫选择，点都好噶。 咁多一个选择嘅， 系啊，反正蚀钱佢蚀啫嘛。 唔系虽然，其实睇佢依家叫做咩，其实好多动画都人有我有噶啦。 佢都好努力噶啦，即系老老实实。反正蚀钱唔系我，我又冇佢股份吓，即、啊、系、 就是。好啦，跟住咧下一套咧就系、是，其实都第四季噶啦，唔觉咁就摇曳露营。咁第四期噶啦，因为之前系三期咧，讲到新角色啱先出场，咁、第四期咧就知新角色终于可以有多啲剧情讲嘅，都系换晒人噶啦，即系同第一、第二期个制作班底都换晒人噶啦，不过唔所谓啦，反正我呢套作品其实制作唔系好重要嘅，即系嗰个制作班底系睇戏原作气氛做得好唔好嘅啫。 我以为系旅行指南添。 第三期 OK 嘅，第三期如果第三期 OK， 咁第四期我觉得冇问题。 即基本上你想不到日本去哪里旅行，你咪跟着他们行咯，即最简单的了。圣地巡礼再兼这个，其实他们去那些地方都是适合旅行的地方来嘛。你要不要去露营就另一回事，你自己过来啦。 好啦，跟着就是啱啱先十年周年的 Japan James 纪念演唱会，在啱啱上个礼拜日啊。上个礼拜日就日本咧四个地区同时大型演唱会，其中嗰就横滨嘅 Band Gym 就十周年，咁我方物嘅小席去咗。同一日我就喺咗名古屋，就去咗Love Fly 嘅 Liana 第七期演唱会。 放心啊，初星嗰边我冇去到，买唔到飞。 四啲人话啊，哇，做咩啊？日本四个分裂啊，四个大叔喺四个唔同地方一齐嚟。咁咧就宣布七月咧就冇鸡卡就续片。之前呢套嘢咧，我亦评为系咩咧？喺 fans 之间非常有话题性，但系 fans 就系咧喺圈内面就冇人识嘅。即系简单就系咩咧？ 基本上八点档嚟啊嘛。 系咯，喺 Band Gym 嘅 fans 里面咧就瓜杂入有话题，花都爆灯嘅。但系一离开咗 Band Gym 嘅圈里面就系咩嚟噶？嗰只咁呢套嘢，你不过讲真，你就凑其实呢个年头，你凑到粉你都算好嘢噶，即系圈内粉啊。咁佢而家又独集就 OK 啦，继续睇下佢只节有咩花生呢个上一集，第三就系花生，不断炒话题。 都话八点多，梗系食花生噶啦，大佬。 总之有咩超级师奶剧、八合师奶剧、事成狗血乜都嚟，嗰啲衰格嘢。 八点多系咁噶啦，系。 系啊，好啦，咁就睇下呢个嘢就到时我唔会睇嘅，因为冇跟开就冇跟开嘅，我唔会话就一定睇睇咗点嘅。总之到时先算啦。好啦。跟住就系、 是、同 Netflix 相关嘅，其实啱啱都有提到嘅，就系、 是、超辉夜姬 呢个佢个其中一个战略就系、是、你哋啲热门作品唔俾我玩啊嘛，咁我自己搞个出嚟咯。即系而且系仲系抌，因为佢钱就从来都唔缺嘅。问题就系佢之前抌嗰一啲钱咧，就系钱就抌咗好多落去啦，但系成果就非常之弱。 呢套叫做稍为好啲啦，超辉夜姬 唔系稍微啦，老老实实嗱，先讲利益申报我未睇嘅，但系 我都冇睇。起码话系， 我哋之前有报道过啦吓，佢就揾咗一大扎乌国内相关嘅作者，因为热门作品、多红作品、会赚钱嘅作品嗰类，正常日本运作紧嗰啲戏画，一定唔会侵 Netflix 玩噶啦。咁你咪为要开拓嘅，咁咪自己搞原创咯。其实呢条路咧就啱嘅。咁问题就系你都要揾人噶嘛，揾人揾成噶嘛。咁佢而家就揾到落去乌国内嗰边相关，然后以呢个 Netflix 嘅金钱嘅能力，制作精美，有一大惨都算系大家都见开见面嘅 P 啊嗰啲去做，其实真系做得好好嘅，制作系好出色嘅。咁当然你要打入主流咧，冇日本嗰扎嗰啲宣传渠道啊，嗰扎嘢咧系好痛苦嘅事嚟嘅呢个。但系算系佢其中一张打得唔错嘅牌啦，个评价非常之高，甚至。因为他跳脱了日本的制作委员会的框架，其实是几突破的。会不会依然都是继续都是很突破，很另类，好似惊动咁，他都改变了业界的。但是套作品本身就很受欢迎咯。咁佢喺日本戏院上，虽然你的确系可以喺，我唔知点解啲人要去戏院睇啊，可能气氛好啲啦，我唔系好清楚啊。然后你 系佢破完咗一就做个众筹出嚟，因为入面有个嗰、那个啲叫做类似 VR check 嘅物体啦，即系现实就有 VR check 啦，佢入边类似咁嘅物体，咁佢就话不如我哋就教翻个咯，即系之前 SLO 啊都话要做只 online game 噶嘛，类似咁嘅情况啦、然后第一日就已经达标，应该系唔系第一日嘅几个钟头，我唔记得个实数啦。然后我而家揿落去睇901%，超额九倍完成。仲有49日，而且仲有排添啊！其实可以见到个作品系真系好受欢迎。当然你可以话可能我身边嘅都系听 Vocaloid 嗰啲人都唔少啦，应该系咁啊，可能会有少少偏见嘅，但系的确系好作品嚟嘅。无论你睇唔睇 Vocaloid 都好，我都建议你可以去睇下，因为个制作系相当地精良嘅。我只系冇时间，未有时间坐定定去认真睇佢，我唔想随随便便咁睇咗佢咁样啫。咁啊，个众筹都即咗22号嘅，不过其实而家都系讲紧超额几多倍噶啦。基本上佢而家不断咁谂紧，仲有啲咩嘢新嘢可以攞拱出嚟，即系咁高嘅倍数嘅众筹，近年都已经唔系好常见噶啦。你系咁啊？总之留意一下，如果你有看的都可以去看看，想想要不要去众筹。 好了，跟着就是 漫画消息 终于结束了，漫画连载的就科学超电磁炮漫画就即将结束了，就连载19年、就超一个超长连载，但起码结束到，因为本传还不知道新约还不知道才收到皮的。 咁新約係阿廉潔和話搞嘅呢個漫畫班，係嗱有部分比較新少少嘅朋友係搞錯咗樣嘢，超電磁炮係冇小説原作嘅，佢本身係個 spin-off， 然後個 spin-off 形式係漫畫，佢唔係改編咗某一部輕小説嘅咁樣。睇一提啫，因为有啲太后生，我啲搞唔清楚。喂，大佬十几年啊，大佬，喂，有啲新入坑嗰啲，呢套嘢连载的时候佢都未出世啊，大佬，真系。 19年啊，咁同埋佢系少数地真系喺 spin off 作品里面系成功个本传嘅， 都唔少数噶啦。不过呢个其中一部啦吓，讲到 spin off 系红噶，红个本传嘅话， 而家好有名啦，即系一讲到。外传劲过本传嘅，但一定谂到其中一套就系电磁炮。好啦，咁讲咁呢套嘢就睇下佢会有之后完咗又有新嘢啦。咁呢个系你嘅问题啦。好啦，跟住咧又系新作， 都系漫画 真人消息啦， 都系漫画消息，不过系漫画嘅真人化嘅 spin out。 今系啦，系 spin out 嘅 spin out 啦。咁咧喺JoJo 嘅 spin out， 应该 JoJo 其实得一个 spin out 嘅啫，就系 岸边老伴啦， 岸边老伴不一动也不动。咁咧，佢系真人化咧，其实好成功嘅。拍又开好多期啦，我唔数唔到几多集啦。咁甚至出咗电影版。咁今次咧就再 spin out 啦，就系用外面路伴里面嘅女主角顾笑嗰只嘅全京香不沉默。佢嘅新作品就系、今次主角就系咩咧？ 佢个编辑 外面路伴老师嘅站编辑全京香，有讲佢遇讲佢因为路伴老师一句说话，遇到啲不可思议嘅事件，但系。佢咁咧就睇下全京香点样去破解啦。但系阿全好似系未遇过啲咁嘅事喎，原作里面佢完全未遇过嗰啲咩奇异事件啊、替身啊嗰啲影怪，佢完全未遇过嘅、哦。 应该咁讲啦，呢、這个角度应该就系一个普通人，因为大家喺大家心目中，虽然岸边老伴你都可以话佢系人类嚟嘅，但系你唔会将佢当普通人噶嘛。佢一个替身使者嚟噶嘛，即系佢 系阿全就系一个、 真系普通人啦。 原作者讲法就是他是反派来的。对一个漫画家来讲，作品编辑就是反派。 感同身受。 是的。咁一个反派角色竟然做主角，举个好有意思的。所以今次呢方木老师呢是有份帮手度剧本的。即他剧本不是他写，但是他有做协力的。咁我几期待看看他玩啲咩嘢，同埋呢个都是他高桥一生同埋范丰麻里江结婚之后嘅第一套作品，即系因为佢上一次接咧，佢好似都未结婚，系之后都结婚嘅，咁又睇喺呢个夫妇作又点啦？咁放心啦，高桥一生一定会有佢揾嘅呢套嘢，唔使担心。好啦，咁跟住咧就是本周最爆红嘅 游戏啦， 话游戏界话题啦，咁我都玩紧嘅就系巴豪狗安文曲，咁咧首周 stream 咧就32万连线， 同时在线。 系啦，就真系呢个系列纪录。当然啦，唔系最多，唔系最多 game， 但系喺呢个系列咪最多噶啦。同埋咧，根据官方宣布咧，我睇翻资料啦，就网讲就系、基本上咧， 净系电脑关占咗所有嘅游戏销售数字一半。 嗯， 差唔多啦，因为呢只 game 嗱你 PS 你唔会期待 Switch 嘅销售几高嘅部新机嘛，咁 PS 五本身部机已经唔系好卖得噶啦，跟住更加唔好期待 Xbox 嗰系列啦，咁最多咪变咗只电脑版咯。 嗯，仲有性能问题啦吓。 当然啦，啲Nvidia 张卡又话又出又濑咗镬，搞乱晒大龙啲嘢就唔好讲佢啦。依家玩你玩得电脑版完， 讲唔紧要啊。就是老王他为是会为一些特别的大作直接出一个新的驱动 Game Ready 的驱动给他，是货他的，是专门为某些游戏做优化是有的，而八六九这么大作当然是有啦，但是结果就是赖了东西，就是老王近年呢的驱动呢是真的经常出事的，所以 我已经不用 Game Ready 很多年了。NVIDIA 有两种不同的驱动，一个叫 Game Ready， 是你听名字是做游戏用的啦，另一个叫做Studio 什么的，我忘记了，我是用后者的，它后者的更新是会比较慢一点，它都不会跟到那么贴，但是调回转都因为是这样，就算你是用 Studio 的跟到最新都好啦，通常都不会奶镬的，因为通常奶镬呢就是更新得更加快更加密的 Game Ready 的。当然佢两者各自有唔同方向嘅优化啦，咁但系总之就我又逃过一劫了。咁佢出嘅时候系新个驱动咧，就如果你开咗嘅话咧，系会个风扇会唔识转， 哇， 都可以几大镬噶，即系听起嚟好似即系喂大佬可以烧卡噶，喺驱动成日得你一般其他啲笔啊成嗰啲嘢，大不了你咪开唔到机打唔到 game 啫。但系你烧烂咗张卡就可以好卵大镬，物理上有问题。当然我知道，过热唔一定会烧卡嘅，咁会你过热大不了，就算你停风扇过热大不了咪自动熄机咯。现代嘅嘢好少会因为过热而烧机嘅，不过叫讲讲啫咁样，润下老王啦吓，即系以前老王系用呢个驱动去做起家噶嘛。 嗯， 唔扯咁远啦，翻翻嚟 game 本身啦。 咁讲翻只 game 啦，嗱，咁只 game 我自己买咗嘅，因为我买咗我买 Switch 二版，贪佢可以去带去日本玩，咁我就喺日本，我系出发嗰日买咗，因为下载版咧，佢七百九十三入加埋咧就668蚊，而喺出面街价咧，我早一日去买水货，见到咧系到9嚿水，哇，头好差3嚿水，我好难支持啊，支持眼实体版喎、啊，大佬，咁嘅结果就 download 咗668蚊嘅下载版，咁793就包埋嘅，咁就试玩咗第九集玩咗少少啦，可以一如出面嘅讲法就系咩啊？包九就系咩啊？包一同包四合作合埋一齐，女主角古丽丝嗰条包一嗰种绝望求生。呢个咧就包含四种丧尸开无双， 即系可以完全体验到恐惧源于火力不足咯。 系啦，一开头咧，古丽丝去嗰间去嗰个酒店嗰查案嗰度咧，其实都几惊栗噶，因为你冇你周围乜嘢武器都冇，你只能逃生。 你又冇火力，有要火力冇性火力，要性能冇性能，即角色噶嘅性能。 系啊，因为有啲玩家话批评个女主角太弱，喂大佬。FBI 坐过 office 嘅文书，你想佢几强啦？虽然 FBI 啫，但系佢系摆明佢系咩？喺 office 上面打对部电脑打个阿宅嚟啫嘛，你想佢有几多火力啊？ 而且佢呢个设计咧，其实几高明噶，同一时间满足咗两种唔同打恐怖 game 嘅两种路线，一种就系零嗰种。你就真系火力不足，你就慢慢你嘅能力又唔够，火力又唔够，即系俾啲怪虐待你嘅。一个咧就系调翻转，系你去虐待啲怪嘅，而佢仲巧妙地结合咗两者。你前边有几压抑，后边就有几爽，两者系相辅相成嘅。如果你纯粹爽嘅话咧，打多两下就无伤割草，唔系个个都受嘅。但系你前边抑郁完之后，后边就可以俾到呢个爽快，你有个前设喺度啊嘛，其实系会更加爽嘅。你前边虐得我咁痛苦啊嗱！啲似你啊，两嘢啊，插死你啊，咁样。 而今次佢嗰个玩法咧，系有嗱，呢样嘢我系好似我版里面有人话，因佢系换一比较频密，即系叫做咩，成日换嚟换去啊。玩大约玩咗半个钟头咧，就突然间换咗Leon，跟住Leon又换翻古丽丝，两个换嚟换去咧，有啲玩家觉得比较混乱嘅，但我 OK 啦，还可以啦。最重要就系首先讲埋Leon先，就系、是、今集Leon咧开无双程度咧，就好似包豪四咁样啦。 有体术，玉虎有斩头、破甲、闪身打齐晒，即系八头四里面玩得最开心嘅招数全部齐晒，同埋一开头就有支嘅劲枪安民曲，一枪打穿三个只人嘅可以。 嗯， 总之又做晒啦，同埋啲一打敌人会跌子弹，我心谂吓点解打敌人会跌子弹嘅？唔好理，总之有子弹就可能系咁射。嗱，咁讲仲一单啦，咁讲系好多花生嘅，另一单就系、是、因为虽然话好多人批评古尼斯啊，喂平啲、啊，但系咁呢个纯粹性癖嘅问题就唔讲佢啦， 即系贫与党嘅胜利 系啦。但系嗰啲鬼佬玩嘅就系呢啲先系 game 嚟噶嘛。嗱，首先就系、是、古尼斯 OK 啦，个样虽然贫咗啲，但系都算靓女啦。跟住就系其中一个女角Shelly Packing，就是《包二》里面嗰个靓妹，咁而家40岁啦，超靓女。咁大家就呢啲先系 game 嚟噶嘛？鬼啲日本游戏救翻，日本人救翻晒成个游戏界，尤其是啲鬼佬游戏嗰啲啦，肥婆、光头、染五颜六色，唔知系男人定女人定唔知咩东西。 我都之前都有讲过啦，你俾几年时间俾佢哋重新洗牌啦。你呢几年，因为你一只游戏要做几年噶嘛，即系大作啊，讲紧，即系佢立项去到真系就做个成品出嚟系要时间嘅。咁、嗯、啊，往后即系而家消费者用投票去投佢都好，就算佢呢一刻突然间发现咗，终于醒觉到就系、是、大佬，我做呢啲嘢卖唔到钱都好啦。你都要几年时间去洗走啊！之前嗰啲做开嗰啲，做落去嗰啲，你冇理由将佢完全又丢鸠咗佢噶嘛？咁呢个就算啦，就 系、是、嗯，系啦，好啦，跟住仲有一单，其实一就啱好先发现到嘅就系、是，喺前两日都就佢已经有人讲嘅就系、是，佢因为咧本身包咧系有系有里面嘅叫挑战嘅，即系你达成某个条件，咁嘅挑战就会有啲 point 俾你，嗰啲 point 就可以换咗某啲嘢嘅。咁咧喺最后一个 point 叫最后的挑战。咁咧就话个挑战咧个内容大致啊，就咩两个马里同埋艾美尼一齐听到美妙嘅音乐，咁大家就谂下点做咧，就啲人搞咗好耐，结果俾个鬼佬无端有玩家无端发现到，咁我简单讲噶啦，就系喺后边面有一把里面，你喺某个场面里面等15分钟，最少15分钟，然后放咗里面嗰个血池啲水，然后。唔好打绞肉机里面啲丧尸，就等绞肉机自己去搞啲丧尸，一直都冇打，因为一打咗就重新计过嘅。总之就等所有绞肉师搞到最后剩一只丧尸，因为佢通常咧就搞中一只之后咧就部机就会停噶啦，唔好打一只丧尸。总之唔好杀咗佢啊！你可以打，但唔好杀咗佢。然后你逃走，然后去到任何一个厕所度冲马桶8次最少。然后跟住 save 咗之后咧，如果爆机之后咧，重新开嘅话咧，你嗰个爆机 account 嗰个箱里面就有个公仔嘅，跟住拉个公仔咧，或者你喺之后咧仲有个公仔攞到嘅，攞咗之后咧，你就可以翻去之前嗰度去做某个 event， 咁就可以攞完成呢个挑战噶啦，非常麻烦，但总算有人破到。 我问点样撞出嚟嘅到底？ 系有好似话高玩家话，我无端摆低喺度，手指摆低咗喺度，去咗食饭，翻转头就撞啱咗嘅啫。莫名其妙，有人话拆包，但系当事人就话唔系啊，纯粹系意外撞到嘅咋。 我觉得真系几难靠纯粹嘅意外去撞到出嚟。不过佢话系就系啦，是啦，唔紧要啦。 系啦，系啦，我咁就叫做呢个 game 嗱，顺便讲埋啦。咁 Sweet 二版嘅 Bio 咧，虽然就话佢就唔系好足60，佢唔系完全60 frame， 但系测试过基本上都 keep 住有55 frame 嘅。 嗯。 咁55系讲差个5frame算 OK 啦，我玩落去都 OK 嘅，好顺嘅。画面就除咗发头发比较窄少少之外，大致上我都好满意。即系如果你唔系太过苛求完美画面嘅话，其实 Sweet 二嘅画面都 OK 噶啦，已经。即系就算用 Stream 玩啊，ROG Ali 嗰啲嘅数眼咧都 OK 嘅，唔使强求一定用劲机玩嘅，唔使话咩唔系 cut 啊咁样玩都得嘅。 主要睇你想要机动性定系要画面咯。 系咯， 向来家用机同手提机都系咁样分嘢噶啦。 系啦，咁你好大佬，我喂可以我喺机场上面插住机场嗰、那个电源嗰面，一路开玩一路开玩8/7，净系一样即系回票价啩，仲系好轻嘅啫。部机、你攞部攞打机碌煲，坐低2公斤，1公斤2公斤咁滞，一部Sweet 二600 gram 600G， 仲想点啊？好啦，咁跟住讲下其他新闻啦。 都是相当受欢迎的游戏。但是它的销量数当然是低了很多的 ,100 万只。但是为什么有人看呢？ 喂，多啦，美少女美少女 game。 Girl game 卖100万只。 多到黐线啊。 不是讲紧劲啊，是神迹以上的东西。 神作嚟噶啦，咁啊当年啊 ，Face Daylight 啊买百万只，先系啲人哇神作咁滞啦。 即系 Face Daylight 系因为出咗圈啊嘛，即系呢只 game 系冇出圈嘅。 系啊， 当然有啲有啲梗啊，成嗰啲嘢会大家会知啦，但系依然都系话开 Girl Game 会嗰扎人买嘅咋。因为我重申一次呢、這个 Girl Game 世界或者主要系指 H Game 啦入边年度最卖得嘅系嗱，唔系讲紧而家，系讲紧当年。仲系好红的时候，当系仲系好兴盛，业界好兴盛的时候，年度最卖得嘅可以低到去五万只嘅，卖五万只就已经可以攞到年度第一噶啦。 多啦，五万只，至少如果九，我记得当年有啲大约去十万咧。 大作咪Canania 嗰啲咪十万咯， 十万 你就一定系绝对可以扫平晒全世界噶啦。 例如话《命运石之门》嗰类级数噶，去到。 佢计唔计数好，我都可能系个问题，不过唔紧要。 算好似咪好明明石都好似计都系。 Face 当年嘅 Face Daylight 都系十万附近嘅咋，我记得系。 可以十几万去到。 啊， 好，最可以十几万，好夸张嘅系去到。 已经系好夸张嘅已经系可以再入史册嘅程度嚟噶啦，喺 Girl Game 界入边个圈子系咁卵细嘅，然后佢卖100万只。 嗯。 佢又唔系出咗圈。我想可能大家都会见到的有纸社的、那个、那些 letter 啊那些东西。但是除了 Girl Game 的玩家之外没人买这些东西。所以它是没有实际出了圈的。嗯、当然这个作品本身或者有纸社本身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其实它里面呢有 95% 的销量左右啦九成几啦是中国去贡献出来的。因为他在中国的宅圈里面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咪咪的主角。我不知道不是咪咪是正宗文化来的、就是好像他们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二次元宅还要是盟团那个你一定要玩个有紫色 的作品才行。我差一点被他们 开除了宅圈的资格的、就是。因为有紫色的早年的作品是在中文圈里装不够到的。因为他在个压缩档入面用日文路径变成你用北极星之类的话我突然间出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名字。你用北极星啊那些 local 啊什么那些东西是装不到他的你要真的要装个日文 window 先得当然这个是以前的事啦他后面有汉化甚至全中文版那些东西是后面的事来的啦我只是讲当年他第一套作品我是很有兴趣的但我玩不够到。这个当年的事后面当然有啦。所以他是出到100万是真的很撚黐筋的。就是一隻日文应该是日本的公司的游戏日文的销量数是得 0.5% 啫。你就想到这100万是被人稀释了几多倍。啊、先说是正常的这个数在日本的 Game 5000隻要开香槟的啦。那你100万隻的 0.5%, 那就是5000隻咯。在日本都不算差的买得。这个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咪咪来的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我们来讲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众多的 Girl Game 的其中一只。但他们来讲就很有机会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只 Girl Game。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的初恋效应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啦大家明白我想讲什么啦。第一次的当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就变成就是他们会不断地流传在个圈子里面再也都引发了令到他普通的玩家第一次、叫做纹身、就是、他们做二次元的刚刚入坑的时候就被人推这只去因为他很流行这个正面的螺旋之下、我个人是很难想象的他是在中文圈是红到黐筋的去台湾 FF 啊，中国嗰啲展啊，嗰啲嘢咧，都你作为一只日本嘅 Girl Game， 真系其他厂都做唔到，即系几惊讶嘅咁啊，所以攞出嚟睇睇啦，咁样。 好啦，咁就我 Cam 世界轮到你啦，因为我完全唔熟嘅。 首先佢30周年嗰度讲到好大，即系吹，即系首先攞30周年就系做啦，然后宣传好劲， 我喺涉谷嗰边个站度见到佢一个飞卵上司巨大嘅荧幕嚟嘅，嗰、那个唔系牌嚟嘅，一个巨大嘅荧幕就系咁不断咁宣传紧呢个嘢，然后啲熟悉嘅 BGM， 以为就系当年嘅最早个红蓝黄绿武王啊 ，OK， 最早系武王版比较超嘅，咁呢入边佢讲系不断咁宣传啦，佢话佢失咗喺你嗰度，跟住出嚟个直播。一大堆嗰啲spin-off 作，其实老实讲都系正常发挥啫。如果你用咁高嘅期待去睇佢咧，可能会有少少失望嘅。但系正常系唔会，大家唔会提呢啲嘅嘢。我哋都一路都系提正面会嘅啫嘛，好少提 Pokemon 本身嗰个发布会啦。但系先唔讲佢风波嗰部分，都可以讲下啫。佢新嗰只嘅。正传啦，叫做佢有正传嘅主线，一路都系一路细落去啦。今次新嘅套，上次系珠子啊嘛，呢次系风同波，但系官方嘅汉字嚟噶。我虽然觉得好似有啲不过又系一样情况啦。以前上珠子都讲过啦，珠同子系指两种颜色，日本眼中，但系喺中入边，其实系可以只系两个对极嘅状况嚟嘅。我哋之前喺珠子啱啱发布的时候，我都有提过噶啦。咁今次咧就系佢哋加埋会变成一个词咯，风波啊嘛，波金文风波，有啲几就忌嘅。不过就佢哋都唔系好 care 中文噶啦，算啦，唔紧要啦吓。因为佢嘅风系指风吹，波系指水嘅流动啦吓。咁啊，因为佢要得一个中文字啊，咁所以就然后就。最重大家最咪咪化的就是那三隻嘢咯，一个就是绿色的雀，大家都会想到的是啦，它又第二次 去出绿色的雀，木系的雀咯，咁啊，但是造型普通，大家除了想起那只某些人的噩梦之外，都没什么提的，然后就是最可爱的那只就是博美犬啊，中文我哋香港点叫啊，我真的不太清楚啊，那只嗰啲小型犬嗰啲。我话狗个造型咁啊，又系老梗啦吓，就系御三家四只脚爬爬嘅进化完之后一定要企起身嘅，即系呢啲老梗嚟啊。今次都系啦吓，尤其是佢个波嘅形状，即系好难想象佢点样变成嗰啲人形嗰啲两只脚企喺度啦。咁啊呢边小事啦吓，咁后往后就睇佢点样啦吓，咁。另一个就亦都讲咗啦，呢个火红叶绿嘅移植版，大家都应该知道，火红叶绿本身都系重制嚟噶啦吓，呢个红版同绿版嘅重制嚟嘅。咁本来咧就话佢冇诚意啊，因为今次系完全移植，唔似佢以前咁红宝石啊嗱嗰啲，或者系火红啊嗰啲，都系重制，即系重新做过，用当代最新嘅技术、最新嘅系统去重制翻旧作嘅。但系呢次系完全移植，啲人就开始屌佢冇诚意。跟住咧，我觉得真系老任真系拿捏得死死的，或者你可以讲game fit嘅拿捏得死死嘅。你话冇诚意啊嘛，我攞件嘢出嚟，你哋绝对系不能拒绝的。就系个船票，我哋以前都有提过啦。扑克牌嘅嘢咧，有活动嗰阵时咧，佢哋系会送一啲好限定嘅道具俾你嘅。其中一样梦幻嘅道具咧，就系船票。你喺入边 game 入边攞个船票，就可以去一个我唔记得个岛叫咩名啦，总之一个好特殊嘅岛啦，而入边可以捉神兽。但系因为个数目太少，我记得系真系非恋上之少嘅。如果你唔系用改机改出嚟嘅话咧。正常途径攞到呢个船票嘅人数系非恋上之少嘅，所以喺 Pokemon 个圈子入边咧，系一个梦幻物品嚟嘅。咁然后佢呢次就话你，佢冇话你听嘅，有人发现啫。你喺火红叶入边打爆机就送俾你。我仲系有两张船票系俾你啊，都系一样情况。打爆机就几乎就人手一个，甚至如果你肯不断咁打爆机嘅话咧，你可以量产佢添啊。当然啦，你可以话对站喺路人嘅角度，佢维持佢嘅稀有性系冇特别意思嘅，又唔系 card game。你而家送俾大家，大家都有人，咁咪大家开心咯。有啲嘢又唔一定要做到咁稀有啊，而且你打爆机就有，都唔算好轻易攞到啊，又唔系你开场御三家咁样开机就有， 你点都要攞几个钟头去打爆机咁样。所以咧，对Pokemon 嘅玩家嚟讲咧，呢个真系绝对不能拒绝嘅条件嚟啊！我本来想大声斥责呢啲咁嘅完全异质行为，但系无奈张船票实在太香了。 系啦，本色大大嗰只，啱嘅。 啊，真系。本来是真的，我一开始听到说他是完全移植，连高清重制都没有的时候是屌到妈妈声的。 但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但是真的太香了。 现在在研究怎样速通游戏了，因为如果你想量产神兽然后去拆它的数值的话，现在唯一的合法方法就是用最快速度可能两三个钟头去打爆机，然后拆一次，两三个钟头打爆机去拆一次。这个是唯一合法的方法，当然你要改机那些东西就另一计啦，因为改那些东西你是上不到 ban 的嘛，即是它保存过Pokemon 的话，今次是可以传上 ban， 但是单向的，即是你只能订上 ban 不可以翻转头，对于这些这么旧的作品，因为虽然它现在才出啦，但是很多年前的嘛，那它是用这个单向是很正常的事的，这样如果你现在才听到的我想你应该不会太 care 张船票的，我估如果你是 care 船票的人，应该神准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不过我们就是这么回事啦，自己努力加油啦， 玩到那个本色蛋大啦， 这个都是本色蛋大的事情，真的很大，因为又好咸湿嗰只，系中国好咸湿嗰只，要讲清楚，因为通常我哋讲好咸湿嗰只手机通常系指中层，但系呢个唔系，系指系陈伯中国好咸湿嗰只，咸一阵啦，今次终于 俾人， 即系大家，因为大家都成日都讲呢只 game 到底点解可以唔俾人禁嘅，终于嚟啦，即系会迟到，但系唔会冇到嘅，即系中国入边呢啲嘢真系冇得讲嘅，所以我同成日都讲。中国手游就是这么回事，今次就不是他公司本身，我估应该都是不可抗力来的了，他在2号的时候无预警公告过换日之后停机维护，几时开未知，无限期维修，基本上在我们手游界无限期维修等同接夹，当然啦，这个无限期维修理论上字面意思就是我们做维修而且不知道做到几时。因为一般我们讲的无限期维修通常是走了佬，通常是厂商走了佬。今次呢就比较似是不可抗力。真是不可抗力，不是卖不晒票的不可抗力。因为啲人就估是不是因为他之前跟邮局啊那边做联动。即是邮局好大都算公家机构。你同一隻咁撚鹹濕嘅遊戲做聯動，咁有人唔爽了，咁就開始去舉報佢啊，成嗰啲嘢。咁你正常手遊唔好講陳伯咁鹹濕啦，你藍 B 咁大啦，但藍 B 主要係大啦，都鹹濕嘅其實都會賴嘢嘅。如果真係用中國嘅標準嚟講，都係會賴嘢噶。係大家唔係上面啲人唔得閒理佢啫嘛。咁一样情况啦，你而家即系有时人怕出名猪怕肥都系咁嘅情况啫嘛，你红捻咗，咁咪有人孖叉佢，咁上边总会有啲保守嘅，就咁捻，即系调翻转讲，你俾我系共产党，我都 ban 鸠佢咧，咁捻垃圾，呢只 R18 嚟嘅根本就，即系咁啊，所以佢呀呢一刻咧，佢都系维修中啫，因为啱啱发生嘅啫嘛，我唔知佢往后会如何。咁可能佢真係纯粹就係整改囉，即係限时整改，但係呢隻 game 陈伯唔咸湿，整改完之后唔咸湿嘅话，咁玩嚟做乜嘢，即係好认真喎，呢样又掉返串，睇佢点样啦，因为佢而家维护呢有可能一部分就係啲人 hot fix 一样情况咋嘛，落咗架先，暂时落架執返好，即係可能佢话喂呢度老嘅太多喎，咁咪加件黑丝俾佢囉，大家都知啦呢啲嘢，中国最叻㗎啦。即系喂黑丝都唔得，咁咪兽化咯，即系啲不受控制嗰啲嘢。喂呢、這个猫嚟嘅，咁啊猫可以露毛啦啩？系有啊有噶，之前有段时间管到好严嗰阵时咧，即系啲人系开始变咗受控啊，唯有因为动物嘅话咪可以公然合法咁样露毛啊，露乜都冇问题咯。 公然合法？ 喂，咁你猫你一只猫正常都系冇着衫噶啦。你穿衫的猫才是少见啊，大佬，即是可能是这方面的整改，所以它不一定是真的走了脑啊，或者是真的从此接埋的。虽然我们一路讲的无限期休止是同接埋是同意思的，但是这个比较像是紧急下架，而是紧急到它连 hotfix 都做不到，可能个量很多， 你谂都谂到啦，陈伯咁捻咸湿，你要整改嘅话，真系唔系一次半一个半个啊嘛。之前 B 站去开 Fix FGO 啊，系几个嘅啫嘛，几样几件嘢，即系你叫你叫啲美术几个钟头，唔好话几个钟头，一个钟头攞咗四嘢出嚟啦。但系陈伯咁捻多，即系要啲时间嘅，咁唔使咁急住啊。不过就如果你真系玩嘅，我都只能讲你揾中层算够数啦，即系中国游戏唔一定系佢会走佬成，佢有太多不可抗力嘅嘢，会搞到你玩玩下突然间冇够做，即系破算啦，唔好踩多脚啦吓，即系都几可怜嘅人哋，系嘛？ 嗱，讲到呢度都好长噶，我唞一唞先，下一节继续， 拜拜。